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这个一点都不错。六道是从心相生的，四圣法界也是从心相生的，十报图里面41位化身大士还是从心相生的。 想什么，它就变现什么。啊，所有物质现象都从心想生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相信它，不怀疑它，你就能操纵你的身体。身体是物质。 啊，年岁大了，老了，能不能返老还童？能。你要有小孩那样天真烂漫，你就还童了。啊，你全身所有的细胞。 随着你的意念产生的变化，啊，变成很清净、很单纯，那就是童子。啊，所以修行人返老还童，他有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啊，就是念头转了。 老的时候念头像小孩一样，他真还童了。 啊，这是理论，我们能想得通。啊，一定要相信这是事实真相，这不是假的。观经是讲极乐世界的理论依据，跟修行的方法。啊，理论最重要的就是两句：是行是佛，是行作佛。因为你本来是佛，只要你想做佛，你当然能成佛，就这个道理。 啊，本来不是佛，那可难了。本来是佛嘛，啊，为什么你能成佛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想成佛就成佛了。啊，问题是你想不想？那么世间人想成佛。 又舍不得这个世界，问题就纠缠在这个地方。能把这些纠缠全都放下了，全都远离了，这个人用念佛的方法。 必定往生啊！临命终之前，这还没断气，都来得及。只要肯把六道里面这些纠缠统统放下，不再放在身上了。 念念十念，都能往生。极乐世界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就能证得不退。啊。 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文明？不但文明，念佛还会退转。我们只是但闻，没有思，就是说听这句名号，名号里的含义不知道。也没有把这个名号落实。啊，怎么落实呢？名号所喊的无量德乐，没做到了啊！德里面第一个德就是八慈大悲，啊，真诚的爱心呐，意念都是大慈大悲流出来。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愿力成就的。啊，我们听了这句名号，慈悲心出不来啊。烦恼没放下了。啊，所以口念弥陀还是退转。凡夫是连身见都没有破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怎么样？生到些他的补处菩萨啊，本就菩萨，这怎么能叫人相信？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了。啊，凡夫生念往生呢，还可以相信啊。生在极乐世界就是补处菩萨，这没人相信。啊，什么人是补处菩萨？观音师之，文殊普贤。弥勒菩萨是不如菩萨，地位跟他们平等呢、啊。他们在上去极就是妙觉如来啊，真难信啊！能不能相信？能，凭什么相信？凭你本来是佛，就是这个。啊，你本来是佛，你一下劣等到不处菩萨，这一点都不奇怪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本来是佛这一句话，很多很多人不敢当。啊、他从来也没有认真想过我本来是佛，他没想过，没有这个概念啊，他只想到我是个凡人，我是个凡夫，我的业障很重啊，我的迷惑很深，就想这些，越想越糟啊，他为什么不想到他本来是佛啊，佛教我们这样想。东风禅师在西念佛寺上劝我们把念头换过来，换成什么念头？无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无心。那么你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 比不出还高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。跟阿弥陀佛一样了，你们相信吗？不敢相信，但是是事实啊！真正相信的人，他真正成就了啊！凡夫跟佛的差别，就是迷悟不同啊，彻底觉悟了。就成佛了，全迷了，就是地狱众生，全迷了。啊，人间古德常说，半迷半悟。啊，50%的觉悟，50%的迷惑。这个说法是古时候，现在人不行，现在人觉悟比例大概只有几%了，至少有90%都是迷惑啊。古人觉悟比较容易，现在觉悟非常非常难啊，真的是迷得太深了啊，甚至于有一些附体啊，有退功能的人呢，他们说现在度众生的度鬼容易，度人难。那这个超度佛寺里头，他们确实看到许许多多的鬼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人呢，一个没看到。这是什么原因？鬼是已经死去了的人，他是什么年代死的，他就停留在那个时代。啊，灵性不灭了。听经闻法了，容易觉悟，容易往生了。还有鬼知道轮回苦，人不知道，人不相信。啊，鬼比人苦多。苦容易觉悟啊，佛法是觉悟的方法，觉悟的道理苦从迷惑颠倒来的啊，若从觉悟来的啊，所以佛教众生破迷开悟，他就自然离苦得乐了。啊，佛经听懂了，他觉悟了。他就能离苦得乐。 古人讲经说法教学，把教学宗旨最重要的是第一句话说出来，让你晓得你目标在哪里。你方向在哪里？大乘佛教首先叫你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让你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向佛道走，不会走错路，不会走弯路，直到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这么说，没有智慧他不懂啊。由行而生那是讲方法，目标先给你定牢，净土宗一进门教你什么？教你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这是第一堂课。比什么都重要，这些话句句是实话，个个人都能做到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做。自己做主宰呀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，你做主宰，佛力加持，让你事事圆满，你想到什么境界，你必定能成就。六道轮回，众生沉沦生死，妄受度苦，常云生死长夜。六道里面把三善道比喻白天，把三恶道比喻夜晚，人斗恶道很容易，从恶道出来很难。为什么？就像世间人犯罪一样，犯罪很容易，被判了刑了，关到监牢狱里面去了，出来就难了。三恶道就好比牢狱，不得自在呀。处处都是障碍呀。地狱魔鬼，确确实实看不到阳光，连月亮光都看不到。魔鬼道一片昏暗， 啊，见不到光亮的，啊，都是阴天。地狱道是黑暗的，看到的是火光。众生迷惑啊，心里面烦恼怨气起心动念都是怨恨，啊，不知道尊重别人，对每一个人都有怨气，都有怨恨，他的日子怎么会好过？啊，完全是由于不平等所造成的。啊，世间虽然是有才、有地位、有权势，也是充满了怨气。啊，还有人比他高的，还有人比他更富有的，他不往下看，他往上看，啊，往上看就生怨气，就不平。啊，往下面不如他，他忘掉了，他根本不理他们。啊，往上看，那是一肚子怨气，这就是昏迷不觉，无明佛心，沉生死海。人真有良心，就是没人教我，那如果真有人教我，一点都不难。啊，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人真正发现了，没有人真正行菩萨道啊！发心行菩萨道不是难事情。师父无论在家出家，要修菩萨道啊！菩萨道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啊！啊！帮助众生很耐烦的跟他谈话，帮他化解心中的不平怨恨， 那引导他，知道人的一生全是自作自受啊，天道是公平的，富贵贫贱命中决定的，谁给你决定的？自己决定的。所以不可以怨天尤人，怨天尤人罪上加罪也。啊，自作自受是应该的，你怎么可以怨天尤人？啊，要讲三世因果。啊，年轻的时候老师常常叮咛我们，人要有前后眼。啊，前后眼什么意思？前眼看因，后眼看果。啊，一定要知道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，怎么能说混啊，时时刻刻要提高警觉，名利心前一定要想到合不合义，合不合理，与理义合可以啊，不合理不合义就不能碰啊。你要是接触带来给你的是灾难，眼前有小利，后面有苦难，不能不知道。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。这八个字好啊！大愿的核心，全经之言目。阿弥陀佛，为什么？就为这一句话啊！众生能闻得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发愿求生啊，都能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世出世间没有比这个更殊胜，没有比这个更圆满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学佛要用真心的。啊，真心理念。真心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。所有妄想杂念都是把真心破坏了，变成妄心。妄心是六道轮回的心，真心是诸佛如来的心啊，是跟阿弥陀佛相应的心。我们 选择哪一种？用真心念佛。为什么有这样殊胜的成就？实在讲呢，没有别的，就是真心、真愿。老实念佛，就这一句佛号啊，深深知道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，这一句佛号具足无量无边无与伦比的功德啊，我们所缺乏的是这个。但是我们能理解的知道有解悟没有证悟，解悟不够透彻，如果透彻对这个世间就没有留念了啊，在这个世间一切行为无非是做个表法的样子给大家看，做样子给学佛的同学看，也做样子跟不学佛的同学看，让他们去看啊，他们如果看了能好好去想啊，闻思修嘛，想通了想明白了，把自己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改正过来，这叫修。怎么改正法？念念都归阿弥陀佛，就是彻底改正。我在这个世间什么都不要了，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，我就要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想早一天往生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修行？放下外面，一心专注。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早晨起来睁开眼睛是不是阿弥陀佛？晚上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是不是阿弥陀佛？要把阿弥陀佛帮助我们睡眠，吃饭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啊，待人接物心里面句句不舍阿弥陀佛除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世间一切事，自己的事、别人的事，都不能放在心上。这叫真念佛人。真正修行人，如果有个缘分，真有这个缘分，找个清净地方真用功啊，真干啊， 到外缘通通断绝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诸身闭关。住在深山里头，人迹罕至啊！你能用清净心呢？住山，越是深山越好。一般人不去的地方。在那个地方建一个小茅棚，在那里进修，与外界隔绝，真正进修啊！念佛拜佛，客气取证啊，古无大德多半是三年，三年求往生，不求别的。我见过很多闭关的人。三年出关了，没有什么多大的进步啊，还是有分别之处。对一切人事法还是斤斤计较，说明他没放下。闭关住禅是勇猛精进，客气求证的，不是在虚名啊。某人住过山闭过关的，这一定是大德。闭关是不是求这个？要一求这个虚名呢，他就错了。那就是古大德说的，将来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搞六道轮回去了。我们许多念佛同学都知道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，佛在阿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怎么办？念佛。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要求自己的善根福德能够达到像弥陀经上所说的标准，佛不离心，名号不离口，这才行啊。 我们要把世间事放下，这个世间太苦了，我们到极乐世界是为了成佛，成佛是为了度众生啊，极乐世界再回来菩萨身份具足圆满智慧德相神通道理，才能真正度得了众生。啊，佛到极乐世界，弘法护法都是很有限的。啊，一不小心还造了重业，不值得了。真正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往生第一要紧，往生第一大事。有许许多多人给我们作证，那就是已经念佛往生的人。我们看他念佛时间不是很长，初念的时候也不是很专心，妄想杂念还是有啊。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了证明，我们相信这个年轻人一定还有寿命，也是不要了。他在官房里面两年十个月，欲知时至，他走了。他在官房里面还写了日记，说他在官房呢，这两年多的状况啊，头一年妄想杂念很多，啊，写日记也是妄想杂念的，啊，不过很好，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样子。他的妄想是怎么断的？我们看到他的方式，想想我们也可以做到，慢慢的断了，在官房里听经啊，念佛了。啊，比起郭罗匠、虚无师，他就差一等了。啊，郭罗匠也是三年，一句佛号，有那么殊胜的成就。这是功夫，功夫就是专一。把这个世界，身心世界真放下了，他成就了。啊，黄忠昌也是在最后一年 不放下走不了啊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真正知道之后，你就会死心塌地。这持名号，你会做到分秒必争，真正像觉明菩萨所说的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因为佛号是无量功德，无量善根。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需要累积善根福德啊，因为这三样东西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，所以念佛号要特别认真，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。啊，别的都是小事，都是无事，所以统统要放下。不要把生死放在心上，不要把名位放在心上，不要把财富放在身上啊，那些通通是六道里面的事。六道里面的事是梦中之事，全是假的啊，梦醒了全没有了，留念梦中之事错了啊。出不了六道轮回的人呢，就是留念梦中死啊，一场空啊，你还怀念他，啊，应当放下。众生原本就是一体，没有人知道，啊，佛怎么知道呢？佛见到了，佛见到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的缘起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是佛经上常说。这个道理太深了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随心转变而产生，那么诸佛菩萨 华严经上讲的五十一个等级，也是从心想生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法也不例外，大乘小乘，宗门教下，贤教密教，全是从心想生，没有说这些东西是心想之外，没讲，都是从心想生。啊，心要不想呢，不想就什么都没有，那就回归自信，那就是净宗最高的境界，叫常寂光净土。啊，回归到常寂光，万法平等。为什么呢？现象没有了，说明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所以佛说，万法皆空啊，没有一法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自信，就是常寂光，这真的。啊，常寂光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，我们今天迷得很重啊，迷得很深啊，迷得很久啊，一定要知道啊，回不了头是因为习气。整个佛法就是叫我们回头，啊，全宇宙一切众生跟自己确实是一体，啊，他不是我，我不是他，他受苦关我什么事情？啊，他造业，他承受吗？这种想法迷于情境，看不到事实真相。情见放下，这些错误的想法统统放下，智慧就现前。智慧是真心起作用啊，智慧现前，你才真正看到事实真相。这一点很难很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众生的情执实在是太深太深了。他见不到我。啊，见到问题就能解决。见不到没办法了。自信在哪里？啊，信德 信德是什么？信德从哪里生的？啊，它不在远处，就在你眼前。真如、真心、本性、佛性，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个个都有啊。哎，只是慢慢长大，越长大就越迷，越迷就越严重。到后来这个本性就没有了，全变成了迷惑颠倒的妄心。啊，这个本性再找不到了。啊，人出生下来，他对人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他是平等的，啊，慢慢长大，学会了分别，学会了执着，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就变质了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佛悲悯一切受苦众生，常思救苦啊，苦口婆心，念念不舍，心不能离开，离开之后呢，忘掉了，读经听经没有别的，就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真诚、慈悲、善意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这是所有修行真正的基础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特别是同体大悲，这个要认识。啊，世间所有一切的混乱，啊，众生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都是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产生的。啊，大乘佛法把这个事实真相说清楚、说明白，解释给大家。我们听了一遍、两遍、十遍、二十遍，没有体会到，没有丝毫感触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自己迷得太深了，业障习气太重了啊！怎么办？还是用这个方法？这个方法是不二法门。啊，古人说读书千遍，古时候人，古时候的环境，还要千遍才能开悟。我们现代人 现在人没有环境，从出生你所看到的就是竞争、斗争、战争，你看到是这个，你学的是这个。啊，古时候让你从小看到的是五伦、五常、八德，是在这个氛围里面